友说，说继承诉讼法院开庭多次啊，说房产其中的继承人之一一直不配合出庭。他括弧说，该继承人啊不是被告啊，开始法官一直说让他到法院呢来证明他是继承人之一，或者呢证明一下他是父母的子女之一，有继承权的法律上的第三人啊。然后括弧结束，他说为什么公告又把其列为被告人呢？说这个并发布公告，如他还不出庭啊，再开庭是什么结果？是否只是缺席审判，还是判他自动放弃继承权呢？ 哎呀，问的好详细啊！按照我的理解啊， 他应该不应该？ 按照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，我说一下，继承人在一个继承诉讼过程中呢，这个案子应该是提到的这个人，在立案的时候呢，没有把他作为原告，也没有把他作为被告。 对， 立案的时候写起诉状的时候呢，他不存在，不存在这个起诉状中原告或者被告这种主体身份。那么在诉讼过程中，法官经过审理查明，发现这个案子呢，不仅仅有原告一个或者两个继承人要求继承房产，或者继承其他的这个遗产，需要再追加继承人。那么追加进来的继承人呢？他要在诉讼中表明他是愿意继承还是不愿意继承。你是愿意继承呢，你就来做原告；你不愿意继承呢，你就来做被告。但是这个听众呢提的这个问题是，要追加的这个人呢，他死活就不来法院，他也不表示放弃还是主张自己的继承的权利。 对， 那么就让法院最终把他，刚才您念的意思是好像是把他列成一个被告的 被告人， 对吧？最后不来法院去公告送达，公告期满之后他不来可以缺席审嘛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。 好嘞。 那在这里也是特别感谢呢孙涛律师、安志军律师还有侯峰律师。那我是周杰。 买房、卖房、租房、选房，一切不会再迷茫。 哦，真的吗？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，最权威的房产行情，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，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。 这么好，留个联系方式呗。 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！如果您想装修，不知道怎么设计，不知道怎么选主材，又怕有什么陷阱，没关系，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！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，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。报名方式，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，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，等你哦。 全面的市场行情，权威的政策解读，专业的家装服务，贴心的法律解答，丰富的线下活动，